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在2022年的第一个周一，也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那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跟新年相关的一首老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而我们听到的这个最新的版本呢，是由凤凰传奇所带来的《新年快乐》。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朋友，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小虎队出道的首专和师姐忧欢派对合作的这样一首同名主题曲，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比如像李宇春、陈伟霆、许飞、好妹妹等等。不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凤凰传奇为新年档电影《礼貌扮太子》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也是最新版的《新年快乐》。新的一年长大了一岁，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 家族的《长大》，也是 TF 家族三代成员的首支单曲，用音乐，用成长来诠释属于长大的意义。 哦耶，属于我的星期天，想放松一点点，是我的小小心愿。小声点，哦耶，准备新式的房间。把作业都放一边，现在就开始冒险。新世界的出现， 有太多声音，太多画面占据思想空间。我要仔细的甄别恶魔的法则，苹果的诱惑，小心跳过魔法的漩涡。爸爸妈妈别担心，我在好好的长大，调整自己的步伐，乖乖不要害怕。你还小，不懂是非，听我的，做好准备。GROWN 说了这么多，道理你听懂了没？ No， 我是需要勇敢面对， No， 选择也要自己捍卫。英雄为时刻准备，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机会。 聆听我的诉说，有太多语言，太多意见，淹没梦想瞬间。我要定义的幸福， 不是平凡生活，不是穷或犯错，成为我想象。 妈妈别担心，我在好好的长大，调整自己的步伐，乖乖不要害怕。想一点点点点一起和这世界对话，一点点点点呀呀呀。爸爸妈妈别担心，我已好好的长大，确认自己的理想，不做别人的附加。 勇敢的出发， Don't be afraid, just go ahead, wanna be confident。 巴拉里拉巴拉里拉， 不被禁锢在那去翱翔。 爸爸妈妈别担心，我在好好的长大，调整自己的步伐，大快不要害怕。 一点点点点 一起和这世界奔跑， 一点点点点 妈妈别担心，我已好好的长大，确认自己的理想，不做别人的附加。一点点点点朝着梦的方向出发，一点点点点 现在看我的吧。 When

这是由王菲作词演唱，袁惟仁作曲的《执迷不悔》，这也是袁惟仁众多优质作品当中的其中的一首代表作。那接下来分享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在新年头一天发表的单曲，朱星杰和大紫共同演唱这首《你说的都对》。2022年也要谨记，恋人之间一定要多沟通，少生气。没错，你说的都对。 让我崩溃 Hola, Hola, 是我多了罪，别跟女孩辩论是非，否则亲吻没得睡，生气走到关机键上拉黑，好吧好吧，我应该去追，就算决定也要赞美，而全世界你最完美， 能再给我的机会， 要放大几倍。 所有坏安稳睡在我手怀， 手，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曾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詹雯婷焚风。 焚风去来，焚化不该爱的爱。 第九位，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 苍天你忘了我的梦。 第八位，温岚什么不懂尽管吻我。七位，张碧晨字里行间。 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 第六位，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第五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四位，萧敬腾最最爱。第三位，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第二位，小霞无聊的。本周冠军曲单依纯萤火虫。 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他到处去死就是喜欢你啊，他的绿色的火。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桦。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是来自于孟佳，翻唱自品冠的《门没锁》。那这首歌曲也是音乐企划青春重置计划我们当中的一首歌，在制作人 Jeffrey Z 的加持之下，这首曾经的暖男情歌也变成了充满少女感的这样一首轻快节奏的歌曲。而这首《门没锁》是品冠2004年专辑的标题曲。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的好歌，比如说像《爱情不能做比较》，还有下面这首品冠和梁静茹共同带来《明明很爱你》。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 最厉害的武器。

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时间会把一切洗净，云淡风轻，心不能负载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恒的印记。 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低 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到让想自由的我都在各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 是在2019年发表，周杰伦和五月天阿信带来这样一首对唱歌，这首《说好不哭》。对周杰伦的歌迷来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继续期盼新的专辑了。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刚刚上榜的一首对唱曲目，新歌上榜第18名，这是郑欣的一首全新单曲，邀请在了音乐上同样有着浓郁人文气息的林一峰来合作，两个人一个人是用普通话，一个人用粤语来演唱，相得益彰。我们就来听这首去你的城市呼吸。 忘记时间， 点点滴滴， 忘记是冬天， 有能力倦怠， 听着音乐， 心越来越冷， 也在沉睡， 人又在心， 接着爱下雪， 走到风吹雪， 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匆匆的歌不打发， 开着车疯狂的流浪， 带 去你的城市看看，烦心事不要管，打开

情歌九号阿令如马六。新歌十号苏妙玲才几十年。 深深浅浅才几十年。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2022年第一个星期一，我们带来的推荐新歌将会在周日角逐2022年第一期的中歌榜的榜上名次。而本期的这些歌曲也洋溢着新年的气息。首先，新歌一号，果味 VC 的《新年好》。 新年好呀。 Happy New Year to you， 这样一份特别的音乐祝福来自于果味 VC 乐队的新年好，也祝大家在2022年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家庭和睦，幸福安康。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呢，是周深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光亮》，对应的是第六集的剧情，表达了中国人在直面风雨时的一种豁达态度。在歌曲当中，周深依然展示了自己细腻强大的演唱功底，同时还有点睛之笔的戏腔演唱，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回忆，在无边，在 想你，我心肠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 无声呢语，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疯一乐，疯一乐 Alice Morgan， 把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疯一乐，疯一乐 Alice Morgan， 我只等你一个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之一。为世界下笔，我的音乐想你，我心肠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舞池里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有疯一乐，疯一乐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疯一乐，疯一乐 at this moment， 我只等你一个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本周的新歌三号，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开年单曲，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的先行主打歌曲，这首 Fall in Love。 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这首 Fall in Love 复古曲风带来了热情而开朗的情绪，就像是霓虹光影那样绚丽多彩。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四号来自许君，这样一首崭新的一天，这也是他去年十月份专辑美梦公司的全新主打。电音的鼓机以及摇滚的厚重结构是交织在一块，营造出了一种磅礴的情境，就像是太阳渐渐升起，情绪逐步点燃。 空无一声浪风，我也有在不在，孤单依旧是我，我也不紧张。满是五彩乌鸦，心中开满浪花，孤单依旧，我也不紧张。观鸟一只山摇银河，五彩斑斓每分每秒钟。明天太阳照着我的头， 许你该问，为何总若尘埃？想问颗星火，我最黯然。也许你该问，如何亲吻现在？一颗心脏滚烫，它跳得不和谐。 小彷徨，当时光柔软了城墙，突然读懂你所想，突然念念不忘，感应彼此眺望，没有永远的冰凉，微笑一下就想去你的世界， 这是一首 OST 本周新歌五号，由 Sunny 杨云晴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这也是在下个月即将上映的电影同名的片尾主题曲，一首非常浪漫唯美的情歌。新年来了，离春节不远了，春天也即将临近。那本周的新歌六号来自于仙羽，也就是牛奶咖啡的主唱 Kiki 的这样一首全新个人单曲《大好春光》。80年代复古合成器流行曲风搭配上国风元素，营造出了时尚又喜庆的气氛。 你看那大好春光，莫烦扰，你看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先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分享本周的推荐新歌。首先出场的这一位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大家心中也有不同的形象，80年代她是一代玉女士刘文正的旗下爱徒，90年代她是一位唱作俱佳的歌手和演员，在新青年之后她从歌手逐渐变成了秦昊的爱人。那如今带来这样一首新歌，我们听到的便是伊能静携手女儿米莉和多尔童声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星途》。歌曲由伊能静自己来作词，作曲是她的儿子恩利。那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妈妈和孩子的联动，我们就来听这首新歌7号《星途》。 我仰望星空，看见流星划过夜空中，明暗又闪烁，梦境里你灿烂的笑容，空气里甜的气息，夏夜风吹过耳机，你自由的飞行，飞向遥远的天际，消失在迷雾里，穿过黑暗的勇气，去追寻不畏惧，点点星光守护你，是星途。守护在你的左右，我终于明白，你是时间带来的小孩，睁开眼睛，迎接生命的奇迹，你自由的呼吸。 越陷落，亲吻裙摆的星辰，紧握着你的手，星光照亮了夜空，是星途 All Stars。 新歌八行是彭佳慧的一首 OST 单曲，叫做《诗的第一行》。这首歌是用客家话来演唱，也是她的第一首客语单曲。而这样一首歌曲最早是电视剧《茶金》的一段配乐，之后发展成这样一支歌曲作为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着浓浓的民族的味道，洋溢着无限的热情，这是来自于 Alin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Ramadan》。这个名字是 Alin 民族语言当中唱歌的意思。 哎，带你短了问人能不能动，他都要干嘛要不应该他一个人不够来呢，他一个人不够 其实 这是本周的新歌时号，来自于苏妙玲，这首《才几十年》。有着如泣如诉声线的苏妙玲，赶在去年年底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单曲《娓娓道来》。家人的陪伴，从成长到老去，都是一生喜乐交织的难得经历。听过了十首新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21年第57中国榜的冠军曲，从第10名直接登顶成功，也以9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单依纯，这首《萤火虫》。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果味 VC 乐队《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 新歌二号《周深光亮》。新歌三号《摩登兄弟》刘宇宁《Fall in Love》。 我们要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lice, 我们。 新歌四号许君《崭新的一天》。 明天太阳照着我的头。 新歌五号 Sunny 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没有永远的平凉。 新歌六号仙语大好春光。新歌七号伊能静星图。新歌八号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四个七号难留下个名。 新歌九号阿令如马六。新歌十号苏妙玲才几十年。 深深浅浅才几十年。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正凉风，我也有在不在，孤单依旧是我，我也不紧张，满是五彩乌鸦，心中开满浪花，孤单依旧也许我也不紧张。观鸟一只山摇银河，五彩斑斓每分每秒钟。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 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以上为广告时间。